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水水。那我们是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以及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早上的节目。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颜值是值得您就是打开这个直播来观看的啊。看 水水今天心情爆非常好， 我心情其实都还挺好的。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也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呢，是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今天是一个周日，那今天早晨北京是有一点阴天的感觉， 对， 因为昨天下了大雨，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下雨。 昨天下了大雨吗？什么时候啊？ 也许我失忆了。总觉得这几天都有雨，有雨，地上是湿的。 地上是湿的倒是真的， 下过雨。 但昨天什么时候下的大雨呢？ 前天。赶紧来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我也很好奇。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多短的消息， 没错， 非常新的讯息。 那在这样的一个周天星期天的早上呢，一定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振奋的消息。这个振奋的消息就是人家公司发工资发的可高了。 你有什么好振奋的？ 就是感觉我替他们高兴。行吗？ 好吧。 见人拿钱我心也欢喜啊。我们是看到腾讯作为互联网公司的中国的领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根据统计，他的 员工的人均的年薪已经接近了80万。 八十万是根据他们上半年的一个就是收入的这个数字来测算的，今年大概会有80万的一个年薪、嗯、 对，是因为前几天他发布了2017年的中报，然后其中呢公布了上半年的雇员及薪酬，截至2017年的6月30号为止呢，腾讯一共是有40678名雇员，比2016年的年中是增长了28.9%，而上半年所发的薪酬达到了多少亿呢？160.17亿，人均工资接近了每年的 人均是上半年是40万，所以推算下来全年有80万。 对， 心向往之啊， 还不算是三薪的对吗？ 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对，嗯 嗯，说明这些年腾讯真的是赚的钵满盆爆，是这词儿吗？没， 钵满盆满吧。 钵满盆满， 盆爆了可还得了？ 我觉得差不多也快爆了。 OK，、嗯、那如果是你觉得腾讯就已经不错了的话呢，我们就还可以再看看 BAT 其中另外的一家，嗯、那就是百度。嗯，百度的总裁其实现在应该算他的第二负责人了，是吧？因为据说消息来说，应该是陆琪已经是代替李彦宏，好像是成为了百度的总的第一负责人。嗯， 但是大家的观念上其实还是觉得 百度之父， 对，嗯， 李彦宏、嗯、他宣布奖励员工100万美金。那百度也是刚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Summer Party， 那老板李彦宏亲自为4个小团队各自颁发了价值100美金的百度100万美金的百度最高奖，那每个团队的人数呢是不超过10人。 嗯，这个百度最高奖呢用于奖励在公司重大项目工作中不断创新和突破，把事情做到极致，并对公司产生远远超出预期的贡献的这些人、嗯、那对象是10个人以下的小团体，总之就是奖励那些创新和改革的先行者。 没错，那李彦宏也是说其实从最初的5个人就完成了第一版搜索引擎的开发，一直到今天能够雇佣上万人啊、嗯、也是完成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0到1的突破。嗯，我就在想，你看我们现在团队，我们4个主持人，你珊珊，我孔文，然后再加导播老师，也就是几个人，最后我们能够发展成10几个，对不对？ 我们背后有一整个电台的资源，对吧？ 对、嗯、然后 我们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这样的 粉丝。 一点野心都没有，说的是员工。 我还是觉得人少点好管理。 我跟你说，什么都要敢想。你看、嗯、比如说墨尔本，它就是作为一个、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墨尔本是一个森林城市啊，它的绿化覆盖率很高。嗯，然后呢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16日公布的2017全球最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的排行榜当中呢，墨尔本是排名第一，成为了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而且这已经是它连续7年就排在这个排行榜的第一位了。 对，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吃惊的。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这样的一个评选的榜单、嗯、特别偏爱墨尔本。 哦，有个人的情感在，对吗？ 对，因为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气兔写的应该有这么几个城市， 比如 温哥华。 温哥华也非常非常的宜居， 因为温哥华和墨尔本其实长期都在争论说最宜人、嗯、最适合人类居住嘛。 嗯，那这次温哥华应该是第3名。嗯，而维也纳，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以0.1分之差屈居第二。嗯嗯， 而且其实实际上，比如说像Monaco 那本杂志。嗯，他每年也会出一个就是世界上最宜人居住的城市。嗯，然后他在去年非常炸开锅的评选了东京。然后大家都在说东京吗？确定是东京？至少我觉得墨尔本还是比东京更具有说服力一些。 所以应该告诉大家，他这个排行榜是依据是什么？说这次的这个排行榜其实是根据这个社会稳定程度、医疗卫生、文化与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等30个项目的评分进行排名。他这个里边没有提到气候和自然条件，但我觉得肯定是包括的。 啊，肯定是包括的。 肯定是包括的。 他说的是等嘛， 等 就等30个项目， 对。 墨尔本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地广人稀， 嗯， 然后生活的压力很小，海鲜很好吃，阳光非常充沛。 嗯，所以你在那儿待了多久？ 没去过。 这招管用。我要学着点，多加点细节。讲的真是栩栩如生啊。嗯，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比如说北京， 嗯， 它的自然条件和整个的地理条件就不是特别就是占优势，嗯，对不对？ 对，首先它就不临海嘛， 嗯， 对吧？不临海的话，可能在气候上，就我们小时候学物理叫这个大陆的比热容比较大，这样的话，嗯，它的这个温度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是秋 比较低，比热容比较低， 哦， 温差就会比较大。 哦，嗯，看还是物理没学好， 对，体育老师没教好。OK， 那其实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榜单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就是不同的城市给人带来的感觉其实也非常的不一样。 嗯，当然。 比如说像墨尔本和温哥华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城市，城市的绿化覆盖本来就高， 对，嗯， 然后临海又有山又有河的， 嗯， 但是你看到其实维也纳它作为一个其实并不临海的一个内陆城市，因为它其实是在欧洲大陆里面嘛， 在中间， 它还是能够以非常高的分数名列第二位，所以说其实实际上这份榜单在注重自然的同时，还是比较注重人文方面的一些考虑。 对，可能比如说一些社会福祉，比如说医疗和教育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榜单有的时候并不能特别的说明问题。 嗯， 因为我和水水都读过很多大学的排名的榜单，对吧？嗯，有很多大学的排名，其实它是综合了太多的因素，所以就，就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其实也能够排在大学排行榜比较靠前的位置，嗯，是因为它比如说是综合性大学，对吧？所以这只是一个综合的指数啦。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年第一名和第十名可能更换或者不更换， 嗯， 这个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也不用太小题大做。 嗯， 但是比如说像有些城市永远都上不了这个榜单，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 别提了。吴黄问新加坡排第几，我们还真的没有准备新加坡排在第几名， 没看到新加坡。 嗯，但我觉得新加坡应该也是会比较靠前。 感觉其实亚洲来说的话，好像还是日本的城市会更靠前一些。 哦，但是日本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这个就是居民的心理压力以及工作的这个焦虑指数以及家庭的幸福程度这三个指标吗？ 会大到惊人，对不 对？对，我也觉得。 所以日本人的腰围会很大吗？因为我看到下一条消息其实是讲说睡眠不足会导致腰围增大。 嗯， 你想日本人的睡眠应该是严重不足吧，我感觉。 哦，这个不好说，但是感觉日本人好像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睡眠，你觉得呢？ 听着好生气啊。作为人类而言， 因为他们 一 天都是 物种 加油，对吧？ 刚把那 个对啊。所以说这个日本在某个榜单里面有东京这城市排在靠前，我还是挺意外的。 第一哦， 嗯， 去年 Monaco 把东京排第一的时候，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了。嗯，而且我还看了那个榜单， 嗯， 然后我觉得他并没有给出特别让人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 嗯， 因为其实东京作为一个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工作强度如此之大， 嗯， 然后绿化覆盖率并不及墨尔本的多少分之一，嗯，然后整个的气候 人口密度也很高， 对，然后。 但是我觉得如果拿一个指标出来可能是有说服力的，就是寿命，人均寿命。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其实长寿的人非常多，而且有很多年纪非常大的人都还在工作，他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数其实还是挺好的。 嗯， 这取决于他们的这个食物，对吧？少油少盐，然后就是吃的很少了，总而言之。 是啊，好像在日料里面天妇罗是不是最油最腻的一种食物了呀？嗯， 对，应该是。 然后鳗鱼饭 炸猪排什么的他们也吃了， 哦，对， 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健康的。 嗯， 所以在日本真的长寿的人很多， 是吧？可能东京也就是这点可能也是占个旗手吧。 嗯，克鲁兹说日本生活压力大，物价水平高，不宜居。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是哦。 嗯 嗯，因为其实说实话比如说伦敦， 嗯， 我就觉得伦敦其实不是特别宜居。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宜居的意思是说在那儿活得舒服 开心， 嗯，而不是像年轻人说的在那儿活得精彩，对不对？ 嗯， 精彩和宜居应该是两 件事。所以宜居是靠近那个老年人养老的那个区间， 也不一定是老年人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嗯， 嗯，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比如说6岁的小朋友，就是你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实际上他讲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舒适度的感觉。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普遍来说，大城市，特别是那种就是特别繁华的那种都市来说，好像宜居的程度就没有那种乡村高。 可是墨尔本就是大城市啊，它是大城市中的这个比较村的大城市。 墨尔本是大城市， 是大城市。 整个面积其实 它，你觉得伦敦有什么问题吗？ 物价高啊， 物价高，我是觉得天气太阴霾了， 天气阴霾， 大太阳很少， 对，物价高，然后工作很难找， 工作很难 找，然后整个人和人之间很冷漠， 很冷漠，有距离感。 伦敦是很冷漠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它只是在某些方面，英国人保持一种克制，就英国人可能和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美国人经常就会说 ，Oh my God， 他就会觉得说你是我朋友，就真的是第一眼看到就爱上你的那种，然后后来你们也没有要电话号码，然后你们也没有再联系， 怎么听上去有点假热情的感觉？ 就是啊，然后英国人其实他就会一开始保持一些克制。 我是觉得英国人对每一个人都很礼貌，但这种礼貌是有距离感的。 礼貌是有距离感的，而且就是礼貌的这个距离感，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不是情投意合、两小无猜，类似啊，就很难撕破的。就会越来越疏远， 就是很难去破冰在两个人之间。 但如果一旦破冰，英国人真的是保持着那种非常就是持续的热情，他真的是会每年都给你问候，然后他时不时就会问你说 你怎么样。但听起来也觉得像一种礼貌。哎， 不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种他们就是 being lady 和 gentleman 的一种感觉， 就是很绅士和疏离的， 他们就觉得说这样是应该是一种传统或者是一种习惯。 总之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的评判其实还是挺主观的，除了这些医疗条件之外，就是你喜欢的城市真的跟你自己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啊，所以也不用太在意这些所谓的排名了。 对，其实我们可以找一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Monaco 它排出的全球25个顶尖城市，然后在那个榜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样的风格了。 太棒了，我就喜欢讲国外的各种奇怪的事情。对 ，OK，那其实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条消息呢，也是一条比较奇怪的新闻啊。那就是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平均每天晚上睡眠6小时的人群，比睡眠9小时的人群腰围要多3厘米。 哎， 天哪！ 熬夜的小伙伴们，你们的腰围正在缓慢的增长。刚才陌上花发了一段非常有见地的话，他说幸福和意义无关，幸福需要频次，意义需要幅度，所以宜居的城市小确幸的东西要多。我再好好的理解一下这句话，但是我不太同意幸福需要频次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是一个就是频次听上去像快乐，就是你要去刺激，对吧？然后我有一个刺激我就开心一下，没有这个刺激可能我就没有开心，但我觉得幸福真的是一个比较持久的状态。 对，但是花发姐就是这样的了，花发姐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有质地。说的话就是一套的，但是我很喜欢。其实说实话，比如说像睡眠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就很难有比在乡村睡得多。 确实是， 对不对？ 确实是。 然后比如说你通勤的时间肯定会更长， 对， 然后你工作的强度会更大， 去分散你注意力的事情一定会更多， 然后压力也会更大。 对， 所以 这个大城市的人们的腰围应该是会比乡村的人要粗一些，对吗？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怪而且很好玩的一个种群。就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大城市会比在乡村更强调一种时尚的清瘦的美感，然后在城市的人越就是更强调要瘦瘦瘦瘦，然后每到夏天快要来的时候， 因为时尚就是来源于都市吧，我觉得，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会强调瘦，要么瘦要么死的那种感觉。 这些年已经好一些了。 有吗？ 会好一些。对， 我前天就是上个星期吧，收到了一个朋友给我发的一张图片。然后呢，他那张图片上就是写的是，how to have a beach body， 就是怎么样去拥有一个沙滩上的完美身材。然后他的就说分两步。第一步 去沙滩 第二步 把衣服脱掉穿上泳衣， 嗯， 然后你就有了一个 beach body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反讽现在就是大家一直在就是强调说， 嗯， 你一定要瘦起来，你一定要前凸后翘，你才能在沙滩上有一个傲人的身材，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心态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保持身材其实三个方面嘛， 嗯， 饮食、运动还有睡眠，对吧？ 嗯， 这三个方面都需要自律。然后，这次我们说到的这个睡眠问题，其实也只是就是能保持身材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大城市虽然大家可能睡得比较少，但可能就像刚才水水说，大城市的人更注重自己的身材，所以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运动。 对吧？ 把多长出来的腰围赶快减掉。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会发现啊，有这么几个主题， 嗯， 有一些主题是一直在反复的被强调的， 嗯， 那其中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减肥和长胖，对不对？我们的新闻当中不停的有这样的主题， 嗯，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条其实和人的体重也还是有关系，那就是房间不干净也成为了长胖的理由吗？ 嗯， 那研究的揭示呢，是指吃灰的这个隐秘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这条消息主要说的是呢，就是在家里的这些积着的灰尘，混着皮屑、花粉和来自周围环境的细小的颗粒，这些东西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也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 嗯， 然后我们的情绪变化呀、体能啊以及体重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 嗯， 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长效又慢速的，它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这样去影响你， 嗯， 所以保持家居的一个整洁和干净对于保持身材也是有好处的。 天哪，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防不胜防所以其实体重是一个特别多因素去决定的事情， 是吧， 嗯， 我看是在一个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对一个室内的灰尘的样品进行了一个就是抽样调查， 嗯， 然后发现了41种化学物质，其中他们发现了比如说像常见的家用杀虫剂， 嗯， 这个氯菊酯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呢研究人员试图观察这些化学物质是否可以诱发脂肪前体细胞转化为成熟的脂肪细胞， 对它的作用的机理主要就是脂肪前体细胞的转化为脂肪细胞，由这些灰尘会引发， 就是类似于是催化剂的感觉， 对，就是激素嘛，它会引起你体内激素的一个分泌。 我今天才发现 有没有一种细极恐思的感觉， 细思极恐的感觉都被吓得话不会说了其实你知道吗，我今天才发现了我这生当中最憎恨的一个东西， 灰尘， 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 嗯， 叫做脂肪前体细胞 No, 脂肪前体细胞如果不转化为脂肪细胞其实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我的逻辑， 嗯， 就是它都已经转化成脂肪了， 嗯， 我就可以消灭它， 哦， 对不对？但是脂肪 一直潜伏在你的体内伺机变成脂肪细胞， 我就看到了它那个小样，就是等着灰尘来催化它， 嗯， 等着睡眠不足来催化它， 嗯， 反正我任何的坏习惯都有可能催化它，对不对？ 嗯， 很讨厌 很讨厌很讨厌，嗯，但是这个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预防和减少脂肪前体细胞在我们的体内产生，花发姐说这个调查需要双盲试验才靠得住， 嗯， 确实是因为一个家里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不仅仅有灰尘，对吧？ 对，嗯 嗯，这个研究最后也说了，说我们只是一个这个推测， 嗯， 现在目前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前期的非常试验阶段的一个结果。 哎，但是啊，我们开一开脑洞， 嗯， 想一想周围的比较胖的朋友， 嗯， 然后再想想他的办公桌和他家里，是不是会比瘦一点的朋友们更乱呢？ 我觉得会，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讲一定会。你为什么要笑？ 没有，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性格在不同方面的反应是会有某种一致性的。 OK， 当一个人管理不好自己体重的时候，他可能也管理不好自己的书桌。 真的吗？ 嗯， 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很可怕，虽然我也和你是同样的想法。 会产生偏见，对吗？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说社会上普遍还是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体重是一项需要管理的事情，就说你还是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当然啊， 对不对？ 当然啊、嗯。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人是贪婪的动物，人总是想吃了睡，对吧？所以，那你一定要管理，不管理就任其发展，怎么可以？ 爽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胖的人，他真的不是吃了睡，睡了吃胖的，他真的有可能是， 这我相信，这是 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基因的问题，他就是胖，那这样的人来说的话 ，so 他可以花更多的毅力和自律去要求自己瘦啊。 OK 好，你赢了。 总之我敬佩所有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比如说30-50年保持身材的人。 是，而且其实 我佩服两种人呢、一直佩服两种人。第一种是说我减肥，然后我过一段时间真的看到他瘦了。还有一种人是说我戒烟，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一根都不抽。 哇、那这样的人就是不能够一起交往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对自己都能这么狠，他对你能 说明这样的人很靠谱，说明他此言落地，掷地有声，就能够知行合一。 你没有听过祁同伟同志说吗？这种人不行的。对自己都这么狠，你还指望他对你好吗？ 挺好挺好，就保持这个状态， 对不对？还是要给大家更正一下了，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的正确，那就是其实这个其实是自控力的问题。 对， 因为最近我就是发现自己的自控力实在是太差，差到有点让我觉得我的正常生活学习受到影响，工作生活受到影响，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嫩。然后我就最近在听那个就是喜马拉雅上面的那个就是自控力的那本书的一个广播，然后我觉得那个作者其中提到有一个观点还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其实自控力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明白你的自控力差不是你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对，就是、这个好像我大概也读过类似的文章。 对，就是你首先要承认和去接受这样的自控力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慢慢的想办法去改变它。 对，首先要接纳。 我最近就是处在承认自己自控力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怎么听上去有点像破罐子破摔的阶段。 OK， 那以上就是 不要屈服于自己的懒惰， 不屈服。我护膝买好了， 五体投地了已经，对吗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好奇头条号的短消息的内容。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Feels like I just woke up. 命中美好的。两个人分享彼此感受，全世界只有你最懂我。你的 北京时间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水水， 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提示大家，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以及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看到留言板上大家讨论的非常的激烈啊，因为刚刚我们分享了两条关于体重的消息啊，第一条呢是讲说睡眠不足会导致腰围增大，第二条呢是讲环境，特别是房间里面不干净，有可能灰尘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那就导致了一个关于肥胖和体重的一个讨论。首先是陌上花发说了，他说人类精神的肥胖比肉体的肥胖严重。严重同意， 同意。然后他还说，胖子每天不见得会去健身房，但是可能每天会读一本书。 没错， 我觉得这说的非常的中肯。 但是请叫我欧尼，他还说了，他说如果一个女人连嘴都能控制住，那她还有什么狠不下心的？这样的女人不能找。 怎么觉得就这种话，就怎么说都是你对，对吗？ 就感觉好像每一个人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也可以说，一个女人如果连嘴都管不住，那她其他的欲望更管理不住，肯定不会专一，对吧？ 对， 怎么说都是你对。 对， 就这种感觉。 是这个。 所以还是不要通过一个单一因素去评判。 但是我觉得自制力和自控力这件事情和情感的专一度有没有一个连接，我估计应该也是有心理学或者是社会学上的一些研究，对不对？ 一定会有。 你个人倾向于你觉得说自控力越强的人，他的感情专一度会越高还是越低？ 我觉得一定是越高。 我也觉得是越高。 而且我觉得自控力强的人其实就是智商高的人。 是吗？ 我一直认为智商高的人他的这个专一度会高，因为他会权衡。只有那种就是容易冲动的人，容易感性感情用事的人，他才会在感情上犯一些 我觉得是就是一时脑热的这样的错误。 嗯， 所以智商高，他自控力就应该是不错的，然后他的专一度就应该不错。我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对、嗯， 但也可以是没有逻辑的。 陌生花花又说了，我觉得思想贫乏的瘦子比体重发福的胖子更可怜。 我觉得这是两个因素啦。 嗯，不要过于光在外表上，不要过于光。关注外面啊、 嗯、 要听听他们的谈吐，这是当然的、嗯、 当然 我们这不是还没说到谈吐的这一步吗？我们先说的是看嘛对不对？ 对，但也有人说了，你都已经胖成这样了，我都没有心情去听你的谈吐。所以话怎么说都可以。 怎么这么多说法呀，爽爽？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科技化已经延伸到了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领域。 嗯，就是套路啊，真是到处都是套路。现在连丧葬业啊都有套路了、嗯、那日本一家丧葬公司呢， 嗯， 它是正在积极的发展这个殡葬和科技相结合的一个业务。 嗯， 那包括机器人法师啦、 嗯、 电子方明录啦、 嗯、 网络丧礼服务、嗯、还有比如说虚拟祭台等等。 嗯， 那这个呢首先是可以让人打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然后通过远程的或者是线上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悼念、 嗯、 或者是进行这样的送行。 嗯， 然后再其次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这样的科技的技术呢、 嗯、 可以让人们可以个性化定制。 嗯， 就是我想要定制什么样的东西，我就定制什么样的流程、 嗯、 服务、 嗯、 都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 嗯， 那从这条消息我昨天也是查了一下，其实实际上殡葬业特别是在日本现在走下坡路的趋势非常的明显。 嗯 嗯，特别是加上大家的工作时间，然后习俗的不断的简化， 嗯， 使殡葬业从之前其实还是有不少利润，就是可以去、 嗯、 捞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渐渐的发现利润比更低、 嗯、 而且现在整个的行业不景气，估计这样的科技的改革也是这个行业自救的一个必要的手段吧。 其实你会为这种科技进入殡葬行业点赞吗？ 我不太清楚我自己会不会点赞、嗯、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不太会采取这样高科技的方式去。 我也觉得，你不觉得你刚才念的这一串什么机器人法师、电子方明录什么，就听上去就不是很严肃，不是很庄重？ 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严肃和庄重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情感的问题、 嗯，对，也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像去参加 所以机器人法师在那边做法的时候你会笑场吗？ 我很怕。但是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嗯、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就是婚礼不可以这样做，就其实办婚礼很复杂，对不对？也有人说 婚礼这样做我会打人。 为什么？ 因为婚礼本来就是一件那么浪漫，然后需要人和人之间全部的人就是要用心去沟通的东西。 水水你好传统啊。 我跟你说，我觉得人啊就是为什么为人、 嗯、 是因为我们有语言，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创造出来的习俗。 嗯， 这样的习俗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 所以你是一个对于各种仪式都是很举双手赞同的人。 非常在意，就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婚礼、葬礼这两个，就是中国传统当中的红白喜事。 嗯， 我只要是觉得关系够硬，然后我的时间真的是允许的情况下、 嗯、 我一定会参加的。 好吧，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嗯、就是对于仪式来说它还是非常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应该传承下去。但是我不同意的部分呢，我想明白了，并不是我不赞同仪式，而是我讨厌所有的仪式都千篇一律、 嗯、 就是参加的所有婚礼都同一个流程，同一种情感渲染的方式，然后同一种这个相互表达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很套路，对吧？也有人说婚礼就是一场众多人聚集的大型什么什么的庙会，有很长的定语。但我觉得庙会这两个字非常的形象，因为、嗯、 说明这人很有钱。都能办庙会了耶。庙会是挨摊挨摊的吃的。 我是觉得一定要有婚礼、嗯、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所有的婚礼都要按一个套路来办、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办婚礼的时候就给所有的好朋友发了一封邮件。 嗯， 他就说我和我的爱人结婚了，在哪年哪月哪天。 嗯，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旅行了， 如果你们愿意祝福我们，可以把红包打到如下账号。 嗯， 我觉得很酷，真的很酷， 很酷。 嗯， 陌上花发说，咱们国家这个就是殡仪化妆啊，就是脸妆师， 嗯， 已经开始用 3D 打印修复遗体了。 哦，嗯， 就是说你可以用 3D 打印去修复这样的遗体。 我倒是觉得这个技术是我觉得很有存在的必要的， 是吧？ 嗯， 就是特别是那些死于非命的，对吧？ 嗯， 就没有办法保存完整的。 对， 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嗯，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年纪基本上也能，就是说我们参加过不少婚礼。 对 吧、 嗯、 跟着父亲母亲参加他们的就是同事或者是朋友的孩子的婚礼、 嗯、 还是说我们参加我们自己的 同龄人的婚礼 、嗯、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内地特别是我觉得不同的地区的婚礼其实感觉差别真的不大。 嗯， 就是可能时间上 可能有南北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但是总体上来看还是统一比较像庙会了。 嗯，你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就是一家人结婚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因为葬礼这个确实不太好聊， 对 啊，因为就是大早上的嘛， 对， 我们就把它转化成婚礼来聊好了，因为其实都是习俗嘛，嗯， 好 都是喜事儿， 可以、 啊，嗯，都是喜事儿， 嗯， 嗯。在我看来，其实在南方，我是贵州人， 嗯， 就西南那个地区的、 嗯、 结婚意味着什么呢？结婚意味着首先新郎这边要找非常厉害的伴郎团， 嗯， 然后呢你是要早上从你自己新郎家开一个特别豪华的车队，就是一定要有讲面子、嗯、就是你即使经济条件 开门最好， 就是一定要就是比如说花车一定要是比如说比如说奔驰宝马，其实奔驰宝马可能在大城市不算什么、 嗯、 但可能在小城市还是算不错的车了。 嗯， 那好一点的可能就比如说到玛莎拉蒂或者到宾利、 嗯、 就真的是很 好,、 嗯、好车 很好的豪车了。然后一大堆人然后把车开过去，然后我们那边因为就是你要去女方家里接嘛，然后一般来说她家都会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嗯， 然后就会从单元大门，就是从那个小区大门到单元楼下的那个门， 嗯， 他们家的客厅的第一道铁门， 嗯， 第二道木门， 嗯， 然后到卧室的第一道木门、 嗯、 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门， 嗯， 你每一道门都要送红包，都要闯关卡。 对，我很讨厌这样的习俗。 然后你讨厌什么呀？你是女方。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会很累，每个人。 但是我是觉得只要不要弄得太过分， 嗯， 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玩的，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游戏。 对，你还处在那个就是小朋友喜欢看热闹的阶段、嗯、我觉得 结婚就是看热闹呀，结婚就是大家弄得很热闹。 不我觉得结婚是很神圣的。 但我想跟你说，我也参加过国外的婚礼， 嗯， 然后其实说实话，如果是我自己结的话，我会更偏向于国外的，因为 对吧， 那会让我感觉更像两个人的事儿。 对， 嗯，就没有那么多人就是来凑热闹 来起哄。 对，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一辈子的承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神圣的，而且最好是能体现出两个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和那种甜蜜、 嗯、 而不是闹哄哄的感觉。你知道水，就我身边有很多的情侣、 嗯、 未婚的夫妇其实都因为办婚礼啊这些产生了很多矛盾、 嗯、 对，我觉得这就更没有必要了，为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嗯、这个本来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应该让他们去请一个电子调解师对不对， 好没有人情味， 机器人调解师，你有什么问题说出来 好讨厌啊 OK 好，那 我会拔掉他的插销 熄灯好，那关于丧葬业的这个消息就分析到这里。 嗯，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艺术领域了，会讲到草间弥生的博物馆要在东京落户了。 嗯，怪婆婆、嗯、 怪婆婆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怪婆婆、 嗯、 我昨天两次看到了她的画，就是这一张，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这一张，然后说密集恐惧症误入。 嗯， 然后后来我再去搜索这个草间弥生的时候，又看到了这张图。 南瓜， 嗯，南瓜，水是不是很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哎。我在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在上海的， 嗯， 还是2015年，我有点忘了，2015年吧， 嗯， 在上海的那个当代博物馆看了他的个展， 嗯， 就是波点女王嘛， 波点女王， 嗯， 这个密集恐惧症渗入， 对， 嗯， 他其实实际上是草间弥生他自己的精神上是真的有问题。 对，因为说他现在都没有住在家里，83岁的他草间是住在东京的一个安静居民区内的一家精神病院内。 对，然后他每天好像是固定时间创作，然后 但他创作的量很大。 他创作的量很大， 对，是一个高产的画家。 他现在已经很熟练了，他现在已经很熟练了。然后据说他现在也是会有一些带头吧，就是有一些小组一起来做。因为他整个的方法论来说的话，其实也不是需要每一幅画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的每一个点都去自己点。所以说好像在业界，他的画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卖得非常好。卖得非常好。但是他其实真的是有幻听哎。一个有幻听的人的世界真的是很精彩的。 可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天才都会承受其他方面的一些缺陷，我感觉就是那种大才了，大才， 请让我缺陷好不好？我愿意承受任何一个， 请让我当一个平凡人，谢谢。 不能承受完美的平庸， 平凡而健全，谢谢。 我们注定没有办法在一起。 对、啊。 所以草间弥生的这个博物馆要开幕了，是在哪里呢？ 在东京， 东京新宿，对不对？然后目前的消息来看呢，开幕展的主题叫做创造是种孤高的行为，唯有爱才能接近艺术。 我觉得前半句更像这个怪婆婆的对她的一个概括。 但我觉得好像怪婆婆不是一个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性格。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关着门高兴就好，他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其实草间弥生常常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孤独。我觉得奈良美智、草间弥生，然后 对 这两个艺术家吧，就是比如说再加上村上龙，确实是另外一派的了。但是我觉得草间弥生和奈良美智常常让我感觉到，就是怎么会这么孤独。 奈良孤独中还带着一种叛逆。 有奈良是蛮叛逆的。 对。 但是草间弥生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孤独。 但是艺术创作不是本来就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吗？ 是啦，但是终将我们还是要抵达团聚啊。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那个彼岸的。 很 多很多的大才都孤独了一生，对吧？毕加索、梵高太多了。 我觉得毕加索不算孤独吧。他这一生多么完满。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同样也是在日本发生的一件事情。说的是有一家餐厅要顾客自己想吃的鱼自己亲手钓。然后关于这家创意的餐厅呢，有一个视频，我们来给大家播放一下。 在日本有一家连锁大排档叫钓船茶屋，与普通大排档不同的是，钓船茶屋的座位是在两条大木船上，船下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里面养有各式各样的鱼，靠着自己想吃的鱼自己钓火爆日本，人气高到要提前30天在官网预订才有位子。在成为网红店之前，钓船茶屋只是一间普通的海鲜大排档。一次，老板偶然听到顾客的对话，说想要吃自己钓的鱼，瞬间脑洞大开。于是他买来实木大船，建起了超大水池，将原先大排档改头换面，成了现在的钓鱼屋。为了增加就餐趣味性，钓船茶屋设计了一些有意思的环节。鱼竿可以免费出借，但钓鱼必须花钱购买鱼饵。不同的鱼有不同的标价，如果实在钓不到，也可以花钱买现成的，只不过会比自己钓上来的鱼更贵。钓到的鱼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让厨师加工成料理。钓船茶屋脑洞大开的还不止在场景体验上，在就餐体验上也是下了功夫。优秀的体验从预订官网开始，一家由大排档转型的餐厅，预订官网却做得那么吸引人。为了营造气氛，店里悬挂了一只大鼓，有顾客钓到鱼，店员会敲鼓，店里的食客也会鼓掌祝贺。餐厅为了增加家庭顾客，还会开办小朋友寿司教室，可以跟随餐厅大厨进行寿司制作，并将自己的作品拿给父母品尝，增进亲子互动。餐厅的立足之本是食物好吃的口碑传播，然而在餐饮界同质化竞争激烈的今天，如何脑洞大开打造自身特色，则是打响品牌印象的关键第一步。 幸亏这个店是在日本嘛，要不然这个广告片播的，但是说实话，看了这个广告片，我确实是觉得这个餐厅真的是完全的诠释了，完美的诠释了在互联网时代，在品牌时代，怎么样把一家普普通通的海鲜大排档的店，改成如今现在的这个收业就是逐渐的往上走的一个这个网红店， 我觉得是一个消费升级的代表吧。但是刚刚我们在放这个视频的过程中，这个陌上花发也说我们怀柔就有，确实是这样。就我刚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就是咱们的农家乐吗？对吗？ 是啊， 咱们农家乐也是自己钓鱼，对吧？ 关键是咱们农家乐没有在就是类似于像 室内 啊市区的位置， 人真是在河里湖里去钓， 对， 钓的是天然的鱼。 我跟你说这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就是你去河里钓，那鱼本来就在那，那是一个自然概念。 对， 但如果你去我们家池塘里钓，是我把鱼运到池塘来的， 对， 这就是一个品牌和一个就是那个不同的新的概念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老板主要是在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说有一个大鼓，对吧？然后如果一个顾客钓上来一只鱼的话，他就会敲鼓庆祝，这种气氛的营造我觉得都会给这家餐厅增加人气。主要是这些小的细节了。 克鲁斯爱喝大爽汤说，红鳟鱼是你喜欢吃吗？ 红鳟鱼呀、还好吧，但是每一次去农家乐都会吃这种红鳟鱼烤的烤鱼，确实是挺香的， 是吧？我不太吃鱼。 哦，我知道 不太了解，就自己吃的鱼自己钓，我不钓。不吃鱼。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美国说一说在美国流行的这个奶茶。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很认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读了大概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来梳理就关于珍珠奶茶和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情况。 对，就上半个月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北京创业，然后他很少发朋友圈，他就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真的没有人想去美国开奶茶店吗？多好的商机呀。 对呀， 说现在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风口，在美国来说。 对，而且我特别想问一问大家，就是在直播间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听说那个喜茶嘛，没关系，我们就打个广告，无所谓了，招商一下，喜茶麻烦把钱打过来一下。然后呢， 喝过吗？ 我没喝过， 我也没喝过， 因为我不喜欢排队。 但是我老看到别人发那图片， 然后我就特别想问大家，你们为什么要排那么长的队去喝那个？ 只有去喝一次才会知道为什么。 没有，我不是这样觉得的呀，因为我所有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都是觉得说，白排那么长的队，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别。 谢谢水，不去了。 是吧？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会排队吗？为什么要去排那么长的队？就为买一杯，可能就是 logo， 就比如说标志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千篇一律的口味的奶茶呢？ 因为就是有人在排队，所以我就去排了。就像有人在，大马路上突然停下来看天，就会有好几个人和他一起看天，我觉得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发现他是流鼻血， 这就是对，这就是。从众呗，对吗？ 是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因为大街上那么多的店，有一家店突然有那么长的队，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 我会觉得很好奇，然后我就会问说你们在排什么？然后他们如果是在排奶茶，我 就会 瞪住脸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排那么长的队去排一杯奶茶呢？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千古之谜？而且其实昨天我看到了很多的数据和一些说法。就首先其实作为奶茶店来说，我们之前其实在学校附近的，比如说以前的街客， 对，街客， 然后后来出现的比如说 Coco， 比如说这个避风塘， 对，然后比如说快乐柠檬， 比如说这个忘记了， 不行， 有很多了，有很多了。 然后他们的单价其实大概都在8块钱左右， 对，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现在不止了。 昨天我查到了喜茶的单价是在15.8左右，然后现在还有普茶， 普茶， 普茶还是普茶，普茶， 我听过贡茶。 贡茶，对，他们都是开在比较高，就是中高端的一些商区里边去。然后其实奶茶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它没有咖啡那样的就是忠诚度的一个捆绑，就比如说， 不好说哦。 你喜欢喝咖啡对不对？ 我很喜欢喝咖啡，我现在对咖啡非常有忠诚度。但我曾经对奶茶也非常的有忠诚度。就 你 刚才提，你 喝哪一家呢？ 刚才你说到的接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每一天在大学的澡堂里洗完澡出来都会买一杯接客，然后边拎着我的澡篮儿边回宿舍，那是很幸福的时刻。 天哪，你居然不胖哎！ 回来放少糖。 你知道一杯奶茶，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有别的同宿舍的朋友要来喝我的奶茶，如果我看到有珍珠从那个吸管里吸上去，我就会说你还我珍珠。 你才是停留在小朋友的时代好吗？你才是停留在喜欢凑热闹的年代。 我想去排喜茶喝一喝怎么样。 哎，真的喜茶现在开在哪儿啊？ 在这个静安 SOHO 就有一家。 原来那天我看到的长队就是排这个茶。 有可能哦，现在可能不会有店有这么长的队了。 太可怕了。你去排一排吧。 给你带一杯。 我在台里等你。 我打算放一个共享马扎到这个门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呢，是说在咖啡非常流行的美国，这两年茶饮料开始这个越来越火爆，人气越来越旺，而且不仅是在亚洲人群中流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本土的人和其他一些这个国家的人都开始喜欢奶茶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连星巴克都开始入驻这个茶饮料这个领域。 对， 非常大的一个风口。 估计星巴克还是有点玩不转茶，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最近是公布已经关闭了旗下独立运营的叫做 Tivana 这样的一个品牌，它其实是个茶饮店。那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以6.2亿美元收购了这样的 Tivana 的一家店。但如今呢，它一直是对这样的一个品牌表示担忧。你看， 它可能很怕这个，就是现在奶茶流行是一个短效的一个事情，就是短期的，只是火一下就没有了，昙花一现，对吧？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不是常态吗？ 中国就大部分事情都昙花一现了。 这个就是常态，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像之前流行的很多东西，你现在想来好像也都不流行了呀。 对，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然后新的事物非常多， 然后就是一轮一轮的复兴吧，我觉得。 对，然后消费不断的升级。 对， 就是这样。 其实实际上我看到奶茶的这个数据，你看啊，比如说在美国，到目前为止是有87%的在美国千禧一代，也就是00后。 不，千禧一代，我纠正一下，其实千禧一代是，是说这个84年，是从扎克伯格那个年他出生的那一年开始算起的。 为什么呢？ 具体我不知道，应该是说在千禧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 但 如果是00年之后的话，就范围太小了。 但千禧年不是就是00年吗？ 对，但千禧一代并不是说在00年之后出生， 而是说就是可能它是一个范畴，在00年前后成长起来的。 OK， 或者说 谢谢爽爽。 对，千禧一代是从84年开始。 所以我也算千禧一代，对不对？ 我们都算。 我们96年的都算千禧一代。那在美国的这样统计当中呢，讲到87%的美国的千禧一代是喝茶的。所以说茶文化其实在美国不算是一个新的文化。但是珍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 pearls。那这个 pearls 对他们来说呢，其实珍珠就是一种就是凝胶状的食材。哎，我没有必要给大家介绍啦，作为中国人怎么可能不知道珍珠是什么呢？对不 对？ 然后呢，对于美国人来说，你看他们有一个回应说，小时候人们有点害怕这种东西，他们都是总先尝上一口，赞叹一句，接着再又想尝一小口，然后再细细品味，慢慢的大家都爱上了珍珠。 我现在发现这个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产品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就越来越这事情越来越多。原来好像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中餐在美国卖得不错，就会大家就会非常的兴奋，但现在都已经觉得稀松平常了，对吧？就前段时间共享单车又去了这个曼彻斯特。 对， 我觉得未来就中国就简直就是各种潮流，比如说饮食啊，然后时尚啊的一个发起地，会吗？ 我觉得会。我看到一个朋友圈就发过说，就是当年就是也不是当年吧，就前几个月《王者荣耀》进军美国，然后我一个朋友的点评真的是亮瞎了屏幕，他说，这就是中国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好了，以上就是饭滚 好怕 饭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会请来王爽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在长城底下盖房子的外科医生。 对，据说他昨天还在外地动手术呢，给我发了他在动完手术的一个照片。那么这位外科医生也是和其他的两个他的好朋友在长城脚下开了一个民宿，叫大舍。

就是有点严肃的医生，很年轻，很年轻。然后这么年轻的主治医生，刚才也说到了，说祥子昨天还在外地动手术，对吗？ 啊，是的。 其实直播间里应该会有很多的听众不是特别了解，就比如说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过很多遍了，但也不在乎再多一遍嘛。就比如说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是什么区别啊？就是它是分内外科吗？神经科？ 很简单。这个神经主要是中枢神经，外科做手术，内科保守治疗，吃药用药治疗。 就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啊，就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什么抑郁症啊，然后什么这些，就是， 我们治不了。 哦，你们治不了，这个不归你们管。 精神科。 哦，这个是精神科。 对， 就是 神经科 和 精神科也不一样。 他们应该是负责这个气质上的一些变化，对吗？ 我们只是管开颅做手术。 哦，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那你们其实人体的头部应该算是最复杂的一个区域了，是吗？还是说其实实际上都复杂？ 其实都很复杂，可能感觉比较重要一些。 感觉 但觉得开颅手术是非常大的手术， 当然是很大的手术。感觉好像在古代，你要提出开颅手术，就是真的是要杀头的罪啊。 是的。 OK， 那其实实际上你的身份是有很多很多的跨度，就是爱好很广泛，对吗？ 对，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一些。 我来先给大家看一张祥子在这个做医生的时候的照片吧。就穿着白大褂的，其实也是一个很清秀的医生。 对， 非常的清秀，像一个书生。 其实按照就是比如说像我外婆或者是我家里面比较老一辈的那种传统一点的那个就是说法，就是祥子的长相其实当医生来说目前还不是算特别讨巧，对不对？就我外婆看到你应该会觉得说这个医生可信度不高。 医生是你外婆是喜欢那个老中医对吗？ 我外婆就是感觉就是根据年纪去判断 要花白头发， 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偏见在中国。 其实本身也是因为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嘛。 对， 确实如此。 所以他们说为什么协和医院可以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并不是因为真的技术上有多么的高级，而是说他们就是真的是见得多，手术做得多了，就是， 积累的经验丰富， 真的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要说因为他们的医生的那个平均年龄最大。 但是年纪大和这个长得显老和显年轻是不一样的哦。 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就是年纪挺小的，看着就是一副就是很大的样子。 你说反了吧。 就每当我的白头发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这个17岁的少年为什么会有白头发。 少白头。 OK， 所以祥子应该是就是特别童颜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我觉得是。 你从业几年了能问吗？ 15年。 15年呢？ 大学五年，大学毕业以后从业15年。 哇，五年大学毕业从业15年，18岁上大学，所以你差不多 不要再往后问了，再往后人知道你多大了。 非常童颜的一个医生， 算术谁不会。然后现在其实实际上我们今天请祥子来的主要的身份并不是医生，对不对？ 对，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他在长城脚下自己盖了一栋房子，然后把它作为民宿，现在在做这个，应该是有点类似于这种民宿酒店，对吗？ 我们叫精品民宿。 精品民宿，来先给大家直观的看一看这个叫大舍为零的这家民宿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先给大家看看白天。 哇，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座建筑，玻璃幕墙，然后它的门应该是实木嵌入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更美的是在晚上，大家来看。真的非常的美。 哎，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图片，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我得去，然后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你的单晚超过四位数吗？ 超过了。哦，超过四位数，是四位数 、对不对？OK， 四位数 就是其实价位上来说 几个人 啊，一家人， 一家人， 这个是一个院子。我们第一个公布的这个样板院只是一个院子，这是一间房，这个房子户型就是两室一厅。 哦， 这样 是一套房。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内景，我不知道我找的是不是这间，就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两张床，然后还非常的大，感觉里面有点像榻榻米的这种感觉。 就如果不是一家人去的话，大概也是有四个朋友可以住在。 对，一般五六个人咯， 五六个人， 就是两居室这样的。 OK， 因为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我觉得长城真正美的时候，不是你真的作为旅游的那个 比如旅游团或者是你自己去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 不是去爬长城。 你知道，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有两次我看到的长城真的是把我美到，我觉得真的很印象很深。 嗯，你说说。 就是我有两次就是参加那个长城音乐节，你有去过吗？ 哦，我没有。 长城音乐节它就是在那个我不太记得是嘉峪关还是在那个居庸关，就是类似的一个长城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平地上，然后它搭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电子音乐的舞台。 嗯， 然后我才第一次发现长城原来晚上它的那一段是亮光的。 对， 就它上面是有光亮起来的。然后就是跟着那个动感的节奏，你在摇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山上就是离你很近的那个长城，然后亮着光，然后是在晚上， 就像山的脊背一样。 对，然后有很多人和你一起在狂欢那种感觉。然后那两次是我觉得我看到长城，我觉得长城最美的时候。 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有音乐有啤酒，那个气氛的烘托。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在不是长城音乐节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么美长城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叫古北水镇的地方，那里看夜长城或者爬夜长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吧？ 嗯。 然后对比起我自己就是被挤成什么样的那种旅游经历来说，我觉得好像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真正好的旅行方式其实是去那儿住一住。 对啊，就是住在长城的脚下。 嗯， 在夜晚可以仰望星空，仰望长城，你能感觉到长城的伟岸。 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是从哪儿出发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三年前吧， 两三年前。但我知道医生其实是非常忙碌的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太累了， 嗯， 总是想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嗯 啊，我们也不能去得很远的地方。 嗯， 平时都有工作要上班，就想周末的时候呢能稍微离市区远一点。 嗯， 在北京郊区找一个能够放松自己的地方。 嗯，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一开始就这么简单。 可是自己去盖房子会更累。 有意思啊。 嗯 嗯 嗯， 很多事情都是啊，就是你虽然干别人看起来很累的事情，其实自己在做的时候乐在其中。 我知道这些年有非常多新锐的建筑师其实都盯住了长城脚下这块地方。大家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知道，在长城有长城脚下的公社，然后有很多很特别的房子。 其实好像关于长城脚下的房子现在也并不算少见了啊， 很多， 应该挺多的。 嗯，所以当时选择这个地方有没有会觉得其实竞争还挺激烈的？如果我开一个精品民宿的话， 没那么想过。当时就是想，真的最早就是自己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院子。 嗯， 和朋友两三个朋友、 啊、你是去盖别墅的是吗？ 可以这样想，自己给自己盖一个房子。 对、 嗯、 但是就是我找到了这两个朋友嘛。 嗯， 然后跟他们一商量，一拍即合。大家其实所有这些工作非常紧张的这些年轻的朋友都有这个想法啊、年轻朋友年老的朋友都有，所以大家都是我们一说之后，他们两个也非常感兴趣。那好，那我们就见了。就过去就开始找地方了。 所以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要住的标准来造的。 对，当然自己要住着舒服嘛。 对，然后现在是有几套呢？目前来说的话， 目前的话呢，我们计划的是这个第一个样板院已经开放了。 嗯， 第二个院子呢，第二个配院呢正在建，很快就建好。 嗯， 第三个呢我们已经开始马上要启动。 嗯、啊， 我们想在两年之内， 挺大的工程， 是我们想做一系列的，因为做完第一个以后反响很好，大家都很喜欢。 嗯， 于是我们就开始决定，哦，我们那就多建一些。 所以现在的入住率不错。 还不错。 嗯，这真的是一个可喜的事情。 对，是可喜的事情。我在想，那现在是要提前多少天预定呢？ 半个月吧。 哦，提前半个月才能够去， 差不多 才能够敲定就是去的时间。 对，因为周末很就是已经定到一个月以后了，但平时的话还好。 嗯，说明北京人多么的没有地方玩，就只能在周边去寻找一些就是住的比较好的这个空间。 对，而且找不到有意思的地方。 嗯、对， 嗯， 那我觉得长城脚下住一住还是挺好的，真的，因为首先空气会变得更好。 对， 然后、那边的人也比较少。而且我在长城脚下公社住过，就是那个感觉确实是有点世外桃源。如果你能够再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美食， 嗯， 然后有比如说能够做个 SPA 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去过一个周末， 嗯， 是非常完美的一件事情。 周围再建个什么温泉， 对， 好惬意，好舒适。 但是我觉得三个，你们算理工男吗？三个人应该都是比较偏理工的这种男生，然后去建一个房，来给大家看看大舍为林一开始的一个设计图。但我觉得这个图 还没有你们建出来的效果好哎。 这个是配院的。 哦，这是配院的图。 对，这是现在正在建的一个小一点的。 嗯，但是三个人去开始建一栋房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对吗？ 确实是。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屋顶特别有特色。 对。 看，可以在屋顶上打太极拳，就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弧形的屋顶。 这个是在滑板。 是你吗？ 啊，我的朋友。 哦。 我跟他一起玩过。 哦，是你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弧形的屋顶，就是专门为了滑板爱好者。 啊，好多朋友都问我，说你那么喜欢玩滑板，你这个设计师是不是特意给你设计了一个优池在屋顶上？ 嗯， 但实际上并不是， 并不是。 我们最早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院子呀，这个院子不大，房子也很小。 嗯， 那这个里面的空间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还很昏暗，因为以前的老房子嘛。 嗯， 我们呢是想建一个自己。这个一个面积有很大的，而且要分敞亮的，里面的这个通光量要很好的，要光线很充足的这么一个房子，于是我们这个是设计师的功劳了，然后他就开始在想，哎，我应该怎么办呢？肯定要前面接出一截来，但是常规的我们想法，接出一截那房檐不越来越低吗？那很难受，住着更不好了，那于是他就想，哦，我要把这个房檐上扬起来，不仅往前接出来，还要给它扬起来。哎，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U 型的一个结构，扬起来有几个好处，可以扩大这个空间面积，而且它往上扬的时候，您看到前面的大玻璃，落地大玻璃，这样的话呢，白天这个阳光照到这个屋子里面，哎，显得非常的通透。 确实是一个采光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不缺阳光。 这也是我们设计师的智慧了。 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巧思，就是一点点的改变，其实对于整体的建筑来说改变挺大的。 对， 一开始你们选址会很花心思吗？ 很花心思。我们在 我不知道，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像我和水水这样想去郊区盖一栋房子，就是要走很多手续 吧,、对吧。 我觉得手续先不说，我觉得最 我其实还挺感兴趣的一点是他们怎么排除的，因为其实北京附近也不仅仅是只有这个地方，对不对？ 对，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备选，就比如说一些寺庙啊，然后一些 密云水库， 比如说一些水的旁边，对不对？然后一些就是比如说森林的旁边，然后一些湖的旁边， 是的。 然后你们是怎么样一项一项排除，然后最后选择了长城呢？ 这个选址其实还挺复杂的，我们是在十多个将近二十个院子里面花了一年时间，最终选择了这个地方。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啊，环境很重要，当然还跟这个土地性质有关系。 哦， 比如说有的地方是林地的，你不能建的。水库旁边是这个是有环保要求的，你也是不能建的。我们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民宅嘛，宅基地，这样的话可以在它基础之上改造这个房子，就很踏实嘛。 所以最后讲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宅基地吗？还是说 不全是啊，有的宅基地也不合适啊，因为它也跟周边的环境有关。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前面，可能这个照片也看不到，我们前面呢其实这个林的这个民宅啊不多，我们前面它是往下沉的，我们等于说我们前面是视野非常开阔的。 OK， 这个村子里面就大概一两处这样的院子是如此的一个结构。 OK， 它是一个在一个台阶上面的，然后而且周围呢，它是在主路的，就是在这条主干道的旁边。 就是说，如果是自驾去的话，非常的方便， 对啊， 很好找到， 车就可以停在这个院子门口，很方便。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啊。 所以窗景里面就可以看到长城吗？ 我们从这个院子站的就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面啊，就能看见长城，就能看到长城。 听着好想去啊。 有没有？ 我都没有去过。 哦，你没有？ 我没有去 过。 以后一定有机会。 因为他们刚刚开。 哦，刚刚 开了没多久吧。 对对， 开了多久 啊？我们正式对外的话今年年初，四五月份开始， 也就才小半年都不到的样子。 对， 就已经生意这么好了啊，这些年民宿真的是越做越好。前两年还有同学给我建议说，说我应该去南锣鼓巷找两个胡同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然后自己去做 Airbnb，这是一个好的生意。但是 那租金好贵的。 哦，租金很贵，对吗？就本身的租金就不低。 那肯定。 那长城脚下呢？ 这个地方因为是在村子里面，所以还好，因为北京郊区嘛。 所以你们的成本主要是在建设上。 啊，对，应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最多的成本应该还是在自己改造建设上面的。 不知道住你们这个民宿的小伙伴是北京本地人多，还是也有很多外国人？ 全世界各地吧， 都有。所以你们也是在 Airbnb 上？ 哦，有的，有外国人，但现在还稍微少一点。 现在主要还是最多的肯定还是北京本地，因为他们还是跟我们的想法都一样的。 嗯 啊，就是平时确实工作很累很忙，总是想找这个周末来出来度个假休闲一下。更多的呢可能大概是80后，可能更多一些，就有孩子啊，然后带着老人一起一家人出来放松一下。这样的多。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约三个，比如说三五个好，就是要好一点的朋友，然后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去住一住， 然后晚上拿出酒来玩狼人杀，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现在如果是只有一号院开启，就是这个样品院开启的话，可能估计应该凑不齐那人吧。狼人杀九个人，哎，八九个人， 对。 九个人的活动还可以，我有做活动的，你有那个 可以加床对吗？总之大家都住大通铺，可以住在里边。 嗯， 但我觉得这个院子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找的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设计的这个整个院落的结构还有灯光。 对啊，其实我还想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两个朋友啊。 嗯，好。 这两个合伙人，那么一个呢是中国建筑设计院的一组的主任，是他叫关飞，就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怪不得、 有自己人可以用。 对，合伙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管建筑。 对，还有一个呢是中国这个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他叫何维。很遗憾啊，今天呢本来想约他们两个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大成律所的。 大成律师事务所。 是北大的吗？哎呦，因为很多这个大成律都是北大的校友。对。 我也是北大的。 是的。 我们都是。 所以其实就是设计师、医师和 律师 、 所以就设计师负责设计和建设， 感觉好强大的团队。 然后律师负责搞定所有的证件， 然后医师负责搞定他们俩的健康，是这个意思吗？ 我还有这个功能啊。 所以你主要负责什么？ 我呀，我负责情怀。 这是一个大学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不是？ 对、 所以你是你们三个人中最文艺的 啊，可以这么理解吧。 其实我是觉得比如说在长城底下，就是你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要实地的去看这些就是村落或者是房子，然后像这个地方是基本上你看到第一眼你就觉得说能够列入比如说前两个或者前三个考虑的对象是吗？ 我来挑，我的设计师和我的设计师来做筛选，这个律师呢来做把关。 OK， 所以就是三个人最后这样的筛选下来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最终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 从你们开始有这个点子到最终这个院落成型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这三个人合伙人听起来你们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清闲。 对啊， 对吧？ 对啊， 设计师建筑师是最忙的，就熬夜狂，然后律师就经常出差，医生不用说了对吧，连吃饭都没点儿。 是啊，所以我们花的时间真的很长，光找这一个院子，刚才说啊，定这一个院子的话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建造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到最后从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现在其实已经三年了。 哇， 但 效率比较低哈，所以说我们下面想希望呢，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是我们， 所以你要在这里众筹吗？ 不用到这里来众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都市里面常常又让我感觉到，就是开花店的人不懂花，然后呢，卖水果的人不懂水果。但是如果我在想说，如果这个店能开得慢一点，就比如说开花店的这个老板是真心的就是喜欢花，然后呢他对花懂一点，然后我去他的店的时候他能够真正的告诉我什么花怎么配，然后怎么搭怎么养，或者是卖水果的同样的道理，所以现在其实我对于这样的店反而会更有好感， 就水特别喜欢那种有匠人精神的产品和店，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有这样的需求，你就会在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方方面面去体现自己的需求。 但问题就是在北京还有中国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刚才也说了，节奏太快了，风潮的更替太快了。假如说你们这个民宿可能还是算是一个就是这些年没有太大变化的一个潮流，但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店，可能你的想法还没有等到实现呢，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了。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逻辑就在于真正有情怀的人他是不跟风口的， 因为你真正有情怀的人，你着力的那个点就在那几个点上，你没法判那个风口哪天就吹到你那几个点。 这是两种风格的，这是两种风格的创业了。 对吧？而且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风口讲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上的一种思维。我觉得那个可能是要交给营销的人去。 我觉得更有互联网思维的人其实是会去抓风口的，而且他会说我要晚了半步，我可能这个项目成功率就低了百分之多少。 但是其实在我理解，好像风口最终其实实际上关于资金的一个问题，其实实际上是你拿风投几率更高， 拿风投以及在市场上的这个抢占先机。 对， 因为你看比如说共享单车，对吧？ 曾经我们 晚来的人 曾经 哭都来不及， 我们担心颜色不够用，现在也就剩仨了。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用心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把它做精致。既然叫精品民宿嘛，其实它和酒店和农家院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心去做的一件事情。跟酒店不一样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有灵魂的。说的有点悬啊。并不是啊，是因为酒店你去住的时候你觉得很死气沉沉的，很死板。酒店都是规模的啊，它都是有一定模式的。那么其实精品民宿反倒不一样。它既然叫民宿，其实有民也有宿。民就是人，就人的情怀和灵魂在里面的，是有人气的，说白了。那宿呢， 这屋子是有人在养它的。 你能看到它的主人的影子。说白了就这样，就是或者是你能够感觉到你和一个人，你和你是来住的一 个 家的感觉。 三个人都在城里工作，谁去经营他的日常的一些维护呢？ 澳大利亚我们有管家的，达利有管家的。 管家是你们培训的 啊？算是吧。对，是的。 我觉得灵魂很重要了。对于一个民宿 有人气儿特别重要。我曾经去过北京昌平的一个小院儿。就是也是我们好几个朋友去那个小院，就是也是一个主人把它收拾得非常干净，有三四间房。然后他有一个管家，那个管家养了一只非常大的松狮犬。就很普通的小院，但他还会有那个就是投影仪。我们晚上在里面看少年派，吃着火锅，就会有很有感觉。 很舒适。 对，很舒适。 文艺青年不好满足啊。 还有咖啡。 没有啊，有。对，有这样，他们还有咖啡机，我看到了，而且咖啡机还很漂亮。你说说你们精品民宿的精品在哪里？ 精品其实是几种吧，一个是肯定要做的精致。你每一个细节都是用心去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更体现的是一个设计。我们总的方向呢是做一个设计型的精品的院落式的这么一个民宿系列。那么主要还是在设计里面体现的。 主要还是在审美上去体现。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6，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接下来9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祥子分享他大舍为零的这个精品民宿的故事。 一会儿回来。Don't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水水， 我是主持人王爽。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关注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粉丝的聚集地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那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今天呢，微微一笑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呢，我们请来了一位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祥子。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医生职业之外他做的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他在长城脚下跟另外两个好朋友一起盖了一栋房子，而且现在还在盖其他的房子，也作为精品的民宿在经营，对吧？ 是的。 这个民宿叫大舍为零，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图片，确实是非常美的一栋房子。那祥子刚刚也跟我们说其实大舍为零的这个成型有很多的心血还是花在了建造上，对吧？ 对，你比如选址和建造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嘛，刚建了第一个，对，开放了，所以这个我们在之前建造和这个就是改造建造的过程当中，然后还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还是 你们是改造的吗？就是在村里本来有一个院子，还是说你们是 对 原来就是一块平地是改造的？ 改造的， 原来改，我看原来的房子其实挺破旧的， 是的啊。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像农家院一样的，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农家院，然后就前墙是全拆， 这是一个民宅，我们呢。这个我们要想当时想法呢是要保留原来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以前内部的一个结构啊，也就是一个保留它原来的这个木质的这么一个结构，有驼 就是主梁， 对，那些主梁，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在里面 啊，有点情怀，给大家看看这个木质的主梁，我觉得确实做出来了之后是很有感觉的， 我很喜欢这种木质竹梁的感觉。 嗯嗯，像一个古董一样哈。 对， 我们这个大玻璃，你可以透过这大玻璃，感觉就像是一个博物馆，它在向你展示一个，可能大概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前的这么一个老物件。 嗯，啊、就是旧屋改造呗。我经常看一些这样的节目，旧屋改造。 这个改造的费用比重新建要贵，其实费用还要高。 嗯， 因为这些木头很多都已经朽了，然后你要重新的给它去这个漆上一层保护的这个， 对，我重新打理，然后重新翻修。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还要对老房子还有一个加固。其实原来的结构呢，基本上已经不能再用了。 嗯、 啊，所以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些加固。 嗯，其实我刚看到这个大舍里边的内饰，感觉有点日系，对吧？ 哦，你是看到那个像类似于榻榻米似的？ 对对对，你们整个这个风格是怎么定的？确实有点日系的感觉，包括这个灯光和灯的一些选择。 这个灯光是为了展示这个原来的 木质屋顶， 对对、嗯，那个屋顶的结构的。 嗯、 榻榻米呢，那个是为了一个就是大家一个活动空间，想让它显示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些， 嗯， 而且大家就是有一些可以做一个兼容，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做了这一个院子， 嗯， 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就像你说的，有好多人。有好多朋友一起来，可能大概八个、九个、十个人以内的， 嗯， 那人很多，你这样的话呢， 嗯， 我们就弄一个大的通铺，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一起，就住在这个地方， 嗯， 一睡，感觉也挺好玩的， 嗯，挺好玩的， 嗯，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说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类似于榻榻米式的这么一个，其实是一个炕屋， 嗯， 啊，我们当时想做一个炕屋， 炕屋就是还是中国特色的， 啊， 所以并没有说我要做一个日系的风格的感觉。嗯， 我觉得现在中式和日式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分别， 哦，真的吗？ 挺难分别的，就是经常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很日式，但其实就是比较稍微懂行一点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其实不是日式啊， 嗯， 他会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叫中式， 嗯， 或者叫新中式啊， 嗯。 我觉得这个界定可能有的时候 没那么严格， 没那么严格， 嗯， 其实就开心好看就行，对吧？ 嗯， 也没有太必要去介意这个。 本来大家都是亚洲的友邻嘛，可能也会有相似之处。 也可以这么说，嗯， 对， 其实我还挺想问问，就是祥子你自己的，就比如说旅行经历，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游历的经历来说，有哪一些瞬间是让你觉得说，可能是奠定了萌发这样的一个院子的念头的基础吗？ 我旅游其实不是很多，上班工作以后很忙，旅游的很少， 嗯， 其实也就是一些到，这个度假的酒店去住一住， 嗯 啊，当然， 所以其实你没有个人对民宿的各种体验。 体验的话，后来有啊，后来我主要还是到了南方， 嗯， 到了杭州， 嗯， 杭州那一带其实民宿业还是非常发达的。 杭州有非常多很好的精品民宿，在莫干山什么之类的，那些别墅建的真的非常的美， 非常美， 嗯， 体验过， 嗯， 但其实实际上。我去那儿体验的话，我的想法已经成型了。 嗯 嗯，我的已经想法已经成型了，我想就想做一个精品的这么一个院子。 嗯， 然后我就到了南方。 嗯 啊，我就看到他们在做的样子，其实也算借鉴吧，向他们学习了一下。 嗯 嗯，确实做得非常的好。 能看到你们这个大舍的外立面是石头的，然后有一些实木，对吧？这些是出于什么考虑？当时， 啊， 还是想就是特别的 自然， 哦， 原生态， 嗯。 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材料啊都是当地取材的， 嗯， 我们就想要体验就是体现一个理念一个概念。 嗯 嗯，其实我们这大舍为林怎么起的名字啊，也有一点小故事， 哦，说说 其实为林嘛，就是我们其实是想以山为林以水为林，而最终是以当地的这些居民与他们为林。 嗯 啊，所以才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嗯， 我们就想融入到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去， 嗯， 所以说我们以后的这些一系列的院子呀，可能肯定会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嗯， 啊，不是完全这么复制的，它一定是体现了当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的。 嗯， 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哎，有长城，然后而且这个我们是用了原来的这个当地的他们建造房屋的这个风格， 嗯， 去给它做的改造，保留了原貌， 嗯， 保留以前的这种建造模式的原貌，然后再利用了当地的一些材料。 嗯 啊，这个石质的结构可以跟长城也有一个呼应。 嗯， 石质的、木质的，还有一些钢结构。然后把它们看起来是一个混搭，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其实，虽然这么混搭了，但是你会感觉很舒服。 嗯， 也有一种现代的感觉。 建筑真的是一个纹理 都容纳的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学科。 对， 而且现在好的建筑真的是要充分的考虑周边环境的一个因素。 嗯， 我也看到现在国外有一些很新锐的叫生态建筑，对吧？比如说在瀑布之上， 嗯， 然后它的这个瀑布的水流就从房子的下面就顺流而下，然后就是和大自然之间，它不打破你大自然本身的一个节奏，然后这个房子好像就是跟大自然一起成长起来。 你说的是赖特的那个流水别墅。 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要融入这个自然界，就融入周围。 对对对对对，我昨天还读到一篇文章，就是讲其实现在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人们，就是越来越少看到绿色的植物和越来越少接近自然。 嗯， 然后有调查显示，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会选择去接近自然的原因，是因为接近自然是一种获得幸福的那个，就是最便捷然后也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让你舒适。 对，就是你只要进入到自然，你就很容易的进入到一个舒适区里面去。 因为就人的，其实就是人的这个基因的进化是远远慢于社会的这个进化的，就是和社会比如说这300年来就社会的一个变迁的速度相比，人的基因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变的， 嗯， 而我们的基因其实还是动物，对吧？我们还是喜欢亲近大自然。 对， 我们在大自然里会天然觉得舒服， 嗯， 而不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森林。 对，除了自然之外，和当地的人现在有互动吗？ 对啊， 当地的村民， 就是其实见到这个民宿，既然叫民宿嘛，其实就是在生活在一个群居的一个环境里，你绝对没办法去把它独立出来的。所以你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邻居啊，那就是当地的一些居民。所以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改造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小故事哈，就是我们刚去之前不太了解当地的文化， 嗯， 所以我们在逐步的跟他们融入进去的。这个改造的结果其实跟我们最开始的样子啊，有点区别，有些区别， 嗯， 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这个当地居民说啊，这个不可以的，不能这么做的，我们那个这个文化跟我们有冲突的， 比如说什么， 就是我们在我们院子后面啊，有一个铁矿，我们设计了一个其实很有趣的一个东西，一个铁矿，然后在这个房屋后面， 嗯， 但是正对着后面的那个邻居家，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就来找到我们说，你们这个铁矿不可以的，啊，你这个。 挡住了风水， 对，风水不好，会影响我们的， 嗯， 你就有妖气啊什么 啊， 对， 真的是这样， 对，很邪的东西，说你这个不能这么做，必须拆掉，必须让我们拆掉，当然跟他们交涉了很多，我们说我们这个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因素影响， 太可爱了啊，我们看起来可爱，你们当时肯定觉得挺讨厌的， 他们非常气愤，他们非常气愤，嗯，但是我们也要融入他们，我们不能说这个就一意孤行的必须要这么做，后来我们跟他们协商，而且就是我们又重新改进了一个方案， 嗯， 那我们这个铁矿也拆不了了，因为已经建进去了，已经放进去了，如果拆的话整个房子要塌掉的， 嗯， 然后后来怎么办呢，我们设计师也是我们的设计的智慧啊，然后他说，哎，那我们就把石头填进去好了，把石头填进去，然后把那个铁矿就完全给它覆盖掉了，就没有这个样子了，其实铁矿还在里面，那他们也算啊，那我们接受了，我只要看不见就好了， 嗯， 很可爱的这个居这个村民 很可爱， 有点像一个这个入户的玄关，对吗？ 嗯，还不全是，它是在房子的后面， 嗯， 正对着我们后面的邻居， 嗯， 啊，这个路对面的那个， 这个村子里大概有多少居民啊？ 现在大概不到100个， 嗯， 一个小村子， 比较小的一个小生态的。 现在很多村子呀都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劳动力都到城市里面来了， 嗯， 都到城市里面来打工了， 嗯， 留守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嗯， 基本就是这样。 就是也是村落会老龄化一些， 嗯，对， 但是他们的思想很比较守旧一些，你怎么去能融入他们，跟他们再成为朋友， 嗯， 而且还能愉快的在一起生活，其实这也需要智慧， 感觉是一场战争，哎， 不算战争了，跟我们的村民我们其实不打不成交，跟他们在一起，其实现在我们特别开心啊，为啥，他还帮我们看院子呢， 啊， 然后 是这样的， 对，他真的把你当成是他们的邻居了， 嗯， 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嗯， 我们要与这些村民们为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去选择一个民宿，不仅仅是说它提供的这个空间我们觉得很好很舒适，然后床非常的像家里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周边的一些配套的服务，比如说， 嗯， 我就必须要比如说住的地方去一个新的城市，周边最好有便利店，有好的餐厅，对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在长城脚下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吃的问题怎么解决 啊，所以这跟一开始的选址有关系啊， 嗯， 为什么我们要在选择景区附近呢， 嗯， 这个我们是在黄花城水长城国家4A级景区的门口， 哦， 旁边这个村子， 啊，也就几百米啊、嗯，就能到那个国家公园了。那所以说这个地方配套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啊，周围这个大小餐厅、 嗯、 高档低档的都有， 嗯 啊，我们 各种农家乐， 对对，当然也有高档餐厅的，还有西餐呢， 哦、 啊，因为在景区附近嘛、 嗯， 当然还有更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在村子里面， 嗯、 跟住酒店不一样啊。然后我们体验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朋友客人来了，哎，有一天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客人在这住着，我们朋友在这住着，然后有一个我们村民隔壁的邻居抱了一个大西瓜。然后说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大西瓜送给你，然后给、 嗯、 还给他们吃西瓜，嗯，有时候 蒸点红薯，蒸点苞米， 我们能够感觉到以前的这种邻舍、嗯、邻居在一起的这种互动，嗯， 其实这个民宿，我觉得就是进入大部分人的这个观念里，是从前几年有一集《爸爸去哪儿》刚刚开始拍第一集的时候、 啊， 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嗯？也是在北京的京郊，现在叫北京最美村落了嘛，号称， 嗯、 然后也成为《爸爸去哪儿》的一个拍摄。地变成了一个景点了，当时大家就看到这些明星带着他们的小朋友，然后在这村子里只是住了一天而已，就让大家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因为确实好多人都没有体验过在农村的生活， 嗯、 比如说抱着俩馒头一点咸菜就回自己家炕上吃了， 对， 这种感觉，然后现在就很多北京人会去体验， 对啊， 会去住，嗯， 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 换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嗯，我有一个印象是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吧，2010年，其实很早了，大概6、7年前的时候，其实大理和丽江他们的那个就是酒店的感觉就已经很偏民宿了。 对，是的， 就是他们其实是会改造就是当地的居民的那个老房子。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大理住的那个民宿是遇到了一个就挺漂亮的一姐姐。 嗯， 然后那个姐姐一看就是那种在那个就是大理就混得挺开的啊，就是因为后来我在就是大理的夜店也有遇到这个姐姐，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还没有钱，然后找她借了500块钱，然后因为没有现金嘛，然后就是好像是在哪儿的时候，然后我们早晨就退房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我都还没有还她，然后她也没有找我们要，然后后来就是 民风如此淳朴， 我觉得是如此剽悍吧。然后后来我们还主动的把这个钱就是拿过去，因为我们觉得也不太好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一次印象给我很深的就是，我觉得刚刚祥子讲到的这个，我就觉得那个房子其实是有这个主人的这个灵气在的， 生活的印记， 就是如此大条的一个主人，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地方也开不了太久了，但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可爱。 好像现在国外特别受欢迎的这个 Airbnb， 大家的评价都会去评价房东。 必须要 有很多房东都会给这个来住的住客做早餐，让他体验当地的一些就是感觉，比如说做一个英式早餐或之类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欢迎你的最直接的，让你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对吧？ 对， 可能留在心里的就是这个房东的笑容， 对， 这顿早餐。 嗯， 对，民宿给大家展示的其实就是他当地一种生活的方式。 嗯 嗯 嗯，所以祥子在就是做这个民宿的时候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刚刚我们介绍的很多都是物理层面的，比如说设计啊、 嗯、 然后比如说整个房子的布置啊什么的，那如果是在比如说生活方式上面来说，你们有一些新的考虑，就比如说怎么让当地，可能我觉得在北京生活的人就比较不太需要了，因为本来就是在北京生活、 嗯、 但如果是外国人过来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迅速的感觉到就融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去吗？ 主要还是让住进来的人住进来这些客人他觉得自在。 嗯 啊，我们大部分都是自助式的啊，其实就有点跟国外的民宿其实很像啊、 嗯。 我们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条件有限，我们没办法提供餐食。现在第一个院子、 嗯， 那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嗯 啊，那大家可以自己带食材，自己来加工。 嗯， 我们来这儿的有一个外国人，他当然不会做中餐了， 嗯， 然后呢，他自己带了自己的食材，他做了一套西餐， 嗯， 所以用我们这些提供的这些、 嗯、 这个厨具啊， 嗯， 然后这是一方面自助式的、 嗯、 然后当然周围的话可以体验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餐食啊、有很多农家菜啊， 对， 嗯，对，我们隔 壁旁边农家菜的味道还是挺特别的， 对啊，有我们的农、 嗯、 对，村里的阿姨帮着他们在家里去做，然后你可以去品尝。 嗯 嗯，主要的文化其实还是在吃， 吃是很重要的，衣食住行、 嗯、其实吃好住好了、嗯、这个旅行就成功了一半儿。 我就成功了80%了吧？你都吃好住好了，无非而且再加上这个，比如说如果民宿你就在长城脚下，你景儿也好，对吧？你都不用选，那基本上就成功了80%了。那剩下20%在哪儿呢？ 20%在于和你一起同去的人有没有不愉快之类的吧。 我觉得这个与我来说占到100%。 对，同行的是谁？ 对，但是你们不拼客是吧？ 对，我们就想让大家住着非常自在，所以说就是一个这个院子呀，是完全私密性的。你住进来，一家人住进来之后，没有任何人的干扰，你把门一关，除非你愿意跟周围的这个村民去互动去，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活动。 其实我们今天请来祥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做了这个民宿，更主要的是这些年就是国家一直在鼓励创业，甚至现在在鼓励一些在职的这个就是企事业单位的人也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创业了。那祥子作为一个医生，我真的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我身边最少有人还有副业的， 就不要再创业了， 这真的是太少了。然后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是日常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这个民宿有花多少精力去管理？ 很少，其实是不叫创业，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主业了。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职业， 归属感特别强。 我很感兴趣，我其实90%以上都是在我的主业上面。我更感兴趣的是做手术。做手术更有意思。其实最早说的，就我没有真正主要最开始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创业去做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开始就是想要一个自己的院子自己住着玩。那后来做着做着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市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想，那我也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事儿，更多的事情我还花精力再去把它再扩建啊，再做得更大。那我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如果愿意的话呢，就把它做得更大更好， 就做成一个平台了。 它既然是一件事情，把它做好，认真去做，当然很好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朋友来加入进来，这是最好的事情。 这也是我觉得喜欢他们的原因。 对，就是目的性， 就是首先不差钱儿，对吧？不指着这个能赚多少，然后再其次是本身的目的就是自己用， 没有经营的压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是。 其实我是在想，作为医生来说，你觉得医生的这个身份和这个房子来说，因为你们三个合伙人嘛，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就是性格和本职工作都是不一样的。你有感觉到你们三个人对于这个房子所倾注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想要它变成的那个样子之间，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它的共同点？ 你们三个吵爆过吗？ 那不会。当然我就想呢，一开始就想设计一个院子，做一个院子的话，也没有特别特殊的想法。主要是设计师一开始的建造肯定就是我们设计师来全权负责的。 大家都很听设计师的， 那是必须的。然后呢，这个大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我必须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只不过我们这个律师朋友呢喜欢打游戏，他说你只要给我一个电视机，给我一个游戏机，我一天在里面就可以了。我不管什么其他别都无所谓，有吃的，只要我要打游戏就可以。 然后你的坚持是什么呢？ 我其实就觉得住着舒适嘛，简单。 它的整体 上面有我的玩的地方啊，有我一个游池啊，我可以玩滑板。 但是刚才有网友说有点危险啊。 对，是的。 都教授问说已经建了多少间，都在哪里？ 现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只是第一个样板院，一共部的正在建的有一个配院。然后 那配院的设计图看起来没有样板院那么洋气。 对，它小一点。所以其实我们 设计功能性更强，对吧？ 对，这个两个院子的话呢，我们想法是把它们都作为一个样板，什么样板呢？去一个展示，给更多的朋友展示我们去改造这个院子。我们的这个改造成的样子是会是什么样子？改造的整个的过程，其实我们就因为这两个院子，一个大一个小，一个简单一些，一个复杂一些，然后其实 这是这个小院子的样子， 对，我们就能评测出来改造这个院子，比如花费的费用，和这个改造院子我们 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一个过程， 嗯 啊，所以这是为我们以后去做准备的， 嗯， 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改造一个这样的大小面积大小的院子和这样一个样式， 嗯， 我们可能需要的前期的这个费用， 嗯， 啊和支出的费用的什么情况， 嗯， 我们就都能有一个准确的一个预测了， 嗯， 预估， 然后都在哪里？我来回答一下，在长城脚下， 嗯，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其实哪里都可以， 嗯， 山有山有水的地方， 嗯， 什么地方都可以，啊， 嗯， 我们与所有的自然环境为邻， 嗯，想把它做成一个品牌，我听出来了。 对，是一做做一系列的嘛， 嗯， 然后可能前期的会在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去做， 未来还会走出北京。 啊，我们现在也有在国内其他别的省在谈的项目。 哦， 啊，他们有很感兴趣的朋友，然后想跟我们一起合作。 嗯， 啊，是 因为就说明这个样板间建得很成功，无论是从它的这个经济成本上，还是最后成型出来的这个效果上，可能是都值得去复制。 大家还是挺认可我们的这个，嗯，像是作品这个东西。 嗯， 当然值得认可，只要设计师没累着就行。 有一个团队呢， 是吧？嗯，这个设计确实看得出是很用心，嗯，而且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挺不像在北京的， 对，大家可以搜索大舍为邻， 对， 然后有空的时候，特别是周末， 现在主要是在 Airbnb 上吗？ 嗯， 还有 我们现在啊， 嗯， 其实没有，我们 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公众号， 对 吗？ 我们是自己的公众号，没有什么分销的平台。 哦，就是都是在自己做而已。 对，是微信公众号。 对， 嗯，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就是想短暂的逃离都市，去感受一把长城脚下的这个夜景的， 嗯， 喜欢玩滑板的，喜欢去体验一把村落生活的， 嗯， 也许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没错。那节目其实来到了最后，我们也给祥子一些时间。你刚刚说你是在三个人当中主要负责情怀的，那最后给大家说一说呗，就是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想要满足自己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呢？ 嗯，想带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啊，逃离都市的喧嚣， 嗯， 啊，其实就是我们工作太忙太累了， 嗯， 就是想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嗯 嗯 嗯， 好，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哈。 没错， 也很简单，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民宿啊，不仅仅是祥子的这一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同行的伙伴们也一直在为大家营造这样的一种空间，是希望大家能够逃离都市的喧嚣，然后回归 也不是逃离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调剂。 嗯 嗯， 还有回去的，逃不走。 也许你住几天，在这个大舍为邻，你就会想念都市的这种喧嚣感了。 对， 嗯， 搞不好你可能也在旁边自己开始盖房子，说不一定。嗯，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度过两个小时的时光，也感谢祥子来跟我们分享他做的这件非常酷的事情。我和水水都很期待想去体验一下。 没错， 嗯， 一定有机会的。 好的， 嗯，好的。那首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谢谢祥子。 嗯， 然后呢，也是感谢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天的早上陪伴我们，这里是微微一笑， 嗯，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嗯， 拜拜。 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嗯，拜拜。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